翻出兜里的烟点上，乔家摇摇晃晃地走在路边，看着冷冷清清的街道，难得一见透出了几分孤独感。不过应该也快了，乔家觉得驼子里手上应该是攥了一部分暴风的资料，虽然目前他还不肯透露太多，但是明显驼子里跟暴风不是一条心。葛老六的死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警钟，暴风既然能杀了他，其他人也是个早晚的顺序。这人是不会跟任何人分享江山的，相比之下他倒不是很在意郭林所说的那个西苑小区里发生的案子，反正也跟他没关系。乔家走得不快，这边的路因为比较偏僻，路过的人也不多。乔家咬着烟突然加快脚步，拐进一个胡同，在等了一会儿后一把扣住跟着他拐进来的男人。 阿松， 不是疑问句，他早就知道跟在他后面这个人是谁了。被发现的人脸上没有显得特别惊慌，只是一开始眼底闪过不知所措的愕然，随即就冷静下来。 啊，乔哥， 原来你还知道叫我一声乔哥呀。阿松，我其实对你算不错了吧？ 啊，那是当然。 人要往高处爬无可厚非，你要做大哥我不支持也不反对，不过既然想做人上人，有些事儿你就得做漂亮一点，像这种婆婆妈妈的事儿，要么你做的人不知鬼不觉，要么就少做。我拆穿了你觉得恶心，不拆穿觉得糟心，你也得给我条路走，对吧？ 乔家说完瞥了阿松一眼，没等对方答话，径自摸出兜里的烟盒转了两圈，然后若无其事地换了个话题。 说起来，我有个打火机，你见过吗？ 这胡同里面很暗，因为没有灯光，阿松只能看见乔家的侧脸。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想要拉开一段距离，然后谨慎地摇头。 没看见。 那算了。 乔家无所谓的耸耸肩， 回去告诉李岩，我有点事儿想跟他聊聊。 一直被动的被人盯着可不是他乔家的作风，既然避无可避了，那就先下手为强吧。乔家承认李岩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暴风身边要数有脑子的他是头一号，但是聪明的人经常会犯一个毛病，就是很容易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那个。他的戒备心很强，对别人的信任度更是低到可怜，所以对付这种人装傻是没用的，你得装逼。李岩后来听了阿松的传话时半天没搭腔，只是简单的点点头，他知道乔家这个人不简单。当初跟着暴风去找黑狗，他就对乔家印象很深，毕竟敢去戳暴风车胎的放眼看去也找不出来几个，想不留下印象实在是不容易，尤其是这人怎么看就不像是会跟着黑狗这样老大的人。他虽然摸不透暴风的心思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偏偏看上乔家，但是暴风留下乔家的理由一定不是所谓欣赏这么傻逼。乍看来黑狗的下场在道上看起来没什么稀奇的，走上这条路的一共也出不了那几个结果，但是李岩打赌黑狗栽跟头这事儿跟乔家脱不了关系。根据他对乔家的观察，这人没野心不好斗，黑狗死了之后他也没有踩着这个台阶上位的意思，甚至很努力地想要边缘化自己。从这些点上去分析，乔家连卧底都不太像。暴风的事情他干着从来不热心，很多求都求不来的差事乔家多数都马马虎虎地应付了事，真要说起来就只有华淼这个人让他的态度有些反常，而华淼偏偏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个人。李岩只知道暴风把这人弄来，却谁也不知道暴风找华淼的原因。后来他受命开枪，虽然没得到暴风的解释，可就从结果来看，似乎暴风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的让华淼干什么，这个人出现的价值似乎就是死掉，而唯一被华淼惊动的人也就只有乔家，所以李岩对乔家很好奇，他很想弄明白这个人所有行为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。 而这个原因决定了对乔家他到底是要杀还是要留。任何人都不能影响到暴风的安全，无论是谁。乔家在台面上约李岩这件事儿，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在道上传开，所以那天他们饭局的地方凑热闹的大有人在。暴风的位置目前看来是基本坐稳了，谁最后能成为他的下手，那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乔家因为黑狗的事儿也算声名大噪，要说他想跟李岩别一别苗头还真是未尝不可。 严哥吃个饭也这么大排场，我这心里头跟打鼓一样。 乔家咬着烟扫了一眼窗户下面围着的人，心里盘算着大概要不了多久连警方都得惊动。 地方是我选的，钱还是得你掏，排场大了也是给你长脸的。 李岩慢条斯理地喝着茶，这包间里一共就他们两个人，阿松他们都在门口站着，乔家做东却一个人都没带，底下那群观望的居多，还确实没几个是乔家的人。乔家闻言冷冷一笑，他这钱包从来也没有多鼓，李岩这顿是要吃光他的家底儿吗？拉上窗帘，他回身拉过一把椅子，一屁股坐下。 严哥，其实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看我不顺眼，大可以直接来找我麻烦，在我身边安排阿松鬼鬼祟祟的，这是几个意思呀？ 他这主题进的倒是快，李岩有点意外。 谁跟你说阿松是我的人呢？ 不是你，那就是鲍先生的人。这人是我带进来的，除了鲍先生和严哥，我真想不出他这么膈应我是图个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真是严哥你下的命令，我也没话说，只要你交代一声，以后反过来我叫他松哥，我给他当司机。 乔家，你别把对付黑狗那套拿出来，想要先声夺人之后再做十个罪名给我，你以为我那么好糊弄呢？嗯， 啊，既然被严哥看穿了，我也不费劲了。其实今天请严哥来吃饭，就是想说以后在鲍先生身边碰头的时间多的是，有什么话还是敞开说比较方便。严哥不放心我，用不着累心累力的查，直接开口问啊，我乔家知无不言。 他说完两手一摊，大有一副豁出去的架势。李岩审视地看着乔家，对他们这样的人来说，凡事不搞到明面上是基本，真要动手就真刀真枪抡起来干一架，不然就算逼得再急，也不过撑死了私下搞点动作，台面上死不认账。乔家这态度是完全反其道而行，不过乔家既然要玩，他就看看这小子到底想干嘛。 道上都说黑狗那哥俩栽跟头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，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，不问是真的假的，也不说为什么提起这茬。乔家皱了皱眉， 严哥，我当初跟着黑狗混本来就是万不得已，这谁都知道，当初我弟跟黑二结了梁子，黑狗要办我，我不拉上这关系，今天我说不定都横尸街头了。世人都知道我跟黑二不和，就黑狗戒备心这么强的人，他怎么可能真的重用我呢？哎呀，外头的人看着觉得我跟前跟后挺威风的，其实就是个送死的小卒子，跟了黑狗多久我就提心吊胆多久，自保都成问题，我还有心思去搞他？ 哎妈的，当初也不知道是谁走的消息，害得买卖没成，陈寻还丢了一批货。后来黑二签到个大老板，黑狗还疑神疑鬼的不信，最后把我推出去做替死鬼，说我是卧底。严哥，我乔家在道上不说是个人物，起码是有根有底，查得清清楚楚的啊！就这些糟心的话，我总不能出去挨个嚷嚷，我他妈是扛了黑锅呀！ 一段话连骂带嚷，骂完了乔家还砸了个杯子，碎玻璃飞了李岩半拉裤子。 他看了一眼对面情绪挺激动的男人。 你就算不是卧底，也可能做线人。 这句话还真是一针见血。很多人都觉得乔家背叛黑狗是为了上位，只有李岩不这么想。乔家要真想上位，这么多年大概早就发迹了。这道上论脑子论胆色，他不说拔尖，但要混点成绩绝对不难。籍籍无名这么久，突然一朝登天，这背后总有点故事。